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转三四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当前空气质量指数51，空气质量二级良。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从明年1月1号起，北京市医保再增74种药品；北京城市副中心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北京将在2023年底前实现重点公共场所急救设施设备全覆盖；西气东输年输气量首次突破1000亿立方米。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北京市医保局、市人力社保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调整本市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报销范围有关问题的通知。根据国家2021版药品目录调整情况，对本市医保药品目录进行了有进有出的调整，对部分药品报销范围、报销类别进行了调整，对本市门诊、特殊疾病等用药报销政策进行了完善。新政策将于明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适用于本市城镇职工、城乡居民等参保人员。城市副中心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一年来为群众办实事成果。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雅静你好。 你好主持人。 你从这场发布会上了解到哪些情况呢？ 好的。那么今年呢，副中心是加强了保障性住房的筹集和建设力度，整个在全年新开工建设5097套，竣工2312套。那么在老小区方面也是大力的发展城市更新，推进无障碍设施的建设，打造了一批一站式的社区生活服务重点的中心，补充了养老、托育还有家政、便民等等的专业服务。那么在公租房方面呢，全年是开展了2次公租房的集中配租，帮助1600户家庭是住进了新房子，那么实现了副中心4类困难人群公租房保障率100%。那么在教育方面呢，一年来在双减政策的这个要求下，全区是已经有107家学科类无证培训机构实现了动态清零，压减关停有证机构71.2%。那么将现有的学科类的校外培训机构全都纳入了资金监管平台，同时搭建了相关的数据云平台，来建成覆盖全学科、全学段、全流程的教学资源库。那么全区的义务教育学校的课业答疑辅导实现了100%的全安排。那么在经济方面呢，运河商务区也是探索了新建楼宇项目住所的证明新方式，也就是把企业入住的时间能够平均提前1到2年。那么截止目前呢，运河商务区是已经有注册企业14765家，企业的营业收入是达到了760多亿元。那包括一批的央企的子公司，还有央企的二级总部以及著名的外资企业等等，都是在运河商务区落户。那么在今年呢，运河商务区预计完成税收是达到了近50亿元，那么增长率是达到了29%。主持人。 好的，感谢雅静带来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吉林首钢滑雪大跳台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接待饭店之一的首钢香格里拉饭店香格里拉酒店今天正式开业。赛时这里将为首钢园区北京冬奥会赛事接待工作提供高品质的服务保障。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史玉。史玉你好。 金斌你好，听众朋友好。 今天现场采访了解到哪些情况呢？ 好的，那我现在就在首钢园的香格里拉酒店，那么这也是香格里�拉集团在北京开设的第6家酒店。那么从酒店的正门进入大堂呢，可以看到老厂房留下的这个水泥柱和热带雨林般的这个暖风交织在一起，让人有一种刚柔并济的感觉。那首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建设部部长助理段若飞介绍说呢，他们是在这个酒店的大堂种植了17种乔木，那绿色呢不仅体现在这个大堂内，还有很多绿色节能的技术，让酒店可以更聪明。那比如说这个酒店的幕墙呢，是由3层的玻璃构成了2个夹层的空间，冬天可以保温，夏天可以隔热。那么靠近窗边地上的风幕机呢，也是可以尽可能的降低大堂的空调能耗。 另外，酒店还采用了这个太阳能热水设备，一层的香景亭，全日式餐厅的地面呢是采用了混凝土的预制砖铺装，建筑垃圾实现了变废为宝，也是这块砖的部分原材料。那首钢香格里拉酒店是地处首钢园的核心区域，坐拥了石景山和群明湖的景观。另外呢，毗邻冬奥会的滑雪大跳台和国家队冬训中心的四块冰，一共是设置了283间客房，可以容纳500多人同时入住。那住在不同房间的宾客呢，可以分别看到哈，像石景山、永定河、群明湖、滑雪大跳台等不一样的景致。那尤为特别的是，这家酒店是根据首钢原来的这个老电厂的厂房改造而来，是由意大利著名建筑设计大师亲自操刀。那相应的一些厂房的结构啊，老的一些汽轮机组，这些工业设备呢，是完全的都保留了下来。那酒店外还特意保留了几根混凝土本色的柱子，可以看到是只冲洗没有做翻新。另外呢，年久失修的一些钢结构是进行了拆除或者重新的加固，也是为这个老工业建筑增添了新活力。那据介绍呢，在北京冬奥会之后，酒店也会计划开展二期的工程建设，会增设更多的套房和特色餐厅。冰冰， 好的，感谢史玉带来的报道，谢谢，再见。 好，再见。 昨天，北京市体检中心等单位共同编纂的北京市2020年度体检统计报告正式发布。其中，中高招体检当中，视力不良和超重肥胖检出率仍然居高不下。成年人的超重肥胖问题成为多种慢病的主要因素。去年，北京市高招体检异常指标检出率前五位为视力不良、身高不足、肥胖、超重、体重过轻。与2019年度相比较，顺位排序没有发生变化。昨天，北京市卫健委、市教委等15部门共同发布了北京市重点公共场所社会急救能力建设3年行动方案2021至2023年。根据方案，北京将在2023年年底前实现重点公共场所急救设施设备全覆盖。到2023年年底前，本市将初步形成覆盖全市重点公共场所的 AED 等急救设施设备配置使用管理体系，全市配置总量不低于5000台，达到常住人口每10万人不少于20台，重点公共场所从业人员急救知识普及率不低于80%，获得急救培训证书比例不低于40%。记者今天从国家管网公司管网集团了解到，西气东输管道系统今年已经累计输送天然气超过1000亿立方米，这是西气东输年输气量首次突破1000亿立方米。西气东输工程是国家管网集团运营管理的全国一张网骨干天然气管道。目前，我国干线天然气管网的一次入网量为每年1900亿立方米，西气东输管道系统输量占50%以上。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与您一起感受时代脉搏。穿越百年，永葆初心，党史上的今天。 1945年12月28号，中共中央发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要求在距离国民党占领的中心城市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为此目的，党的工作重心应放在群众工作方面。1953年12月28号，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宣传部制发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2005年12月28号，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讨论稿，充分肯定了16大以来党和政府的农业和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农业和农村始终是难点和重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坚持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多雨少取放活，特别是要在多雨上下功夫，真正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方针，全面推进农村发展。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